是谁呢？原来是我们那个瘸子， 可不他， 派他来干什么来了？ 放心，咱们俩呗。 这个开门。 什么来了？吓我这一跳！ 刚才我在邮差家看见姓何的变颜变色，咱们的事情要是让他知道了，那可就糟了。 那可怎么办呢？ 这样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你们看， 火 先烧了仓库，再烧了账目，咱们给他来个死无对证，这叫借刀杀人。 好，嗯。 Thank you.

人烟，望千年无畏雄啊。 穿不暖，受尽了饥寒。 想到一声霹雷惊了天，解放后穷人抬头，地主被推翻，分了房分了地，娶妻生子已不等了天，一家的保暖呐、干活心喜欢，不想拼地起波澜。解放以后斗倒了地主，分了房子分了地，参加了互助组合作社，我的生活一天强死一天呢。我记得那年送公粮的时候，那个陈瘸子押船运粮，中途路上好酒好菜，把我灌了个醺醺醉，他偷了公粮3担多呀。当我发现以后，他给了我5斗米10块钱，我不要。可是他在小陈庄上有权有势，我一家老小捏在他的手心里，我怕他给我小鞋穿的。无奈我才做了那件昧心的事儿，可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偷粮盗种，我就像一条毛驴牵在他的手里，做了亏心事，六神全不安，半夜里做噩梦，亲儿不敢，得了一场重伤寒，险些丧黄泉。何书记来探病，不敢把实话谈，陈瘸子的手段狠，跟会计有勾连，他们是一帮张大圈，小陈庄上一手遮天，今晚对我道不安，沉默了道主会掉船，我若依他把坏事干，犯罪一定坐牢监，我若不从他的愿，这个瘸子的阎王不能宽，前有罪后有险，真是进退两为难，千不愿来万不愿，只愿我贪小便宜受牵连，坑了公社害了自己，我的一家不还愿，对不起送方姑娘把你送，对不起何书记一片的好心田，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天，对不起死去的老祖先，陈家辈辈终成庄稼汉，为什么陈有才我变了一副黑心肝，鬼门关上无活路，我若沉默了他好似坠落万丈深渊，不，我不能害了自己再害别人，我不能再和他们走下去了，我要把这船盗种撑回去。 有才，来叔，不舒服了，来喝杯酒挠挠就好了。 有才，咱们可是患难与共，有福同享啊。 有才，瘸大爷，当初是您用酒把我灌了个够，那是我思想糊涂才做了那件昧心的事儿，到如今我求求你，求求您高抬贵手，放我一家老小一条活路吧。 有才，何文进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姑苏方查粮仓清运粮，这粮食若是落在他们手，他只怕担三人性命全丢。 什么活路不走，走死路马到悬崖也要回头，倒不如还粮种坦白自首，求书记和乡亲把咱宽留。 胡总，今天你把这船盗种沉入湖底，咱们万事皆休，不然的话 王熙有才，再替我们干这一次以后不找你了， 一次也不干了。 干也得干，不干也得干。 不，住手！静音。 哎呦，好，王希，打得好，把他拖到船上去，等姓何的来了，让他们三个人同去游龙宫。 快去！ 哎呀，有鬼！有鬼！有鬼！ 好啊， 船上有人了， 这可真是强盗碰上打劫的了。什么人？ 我。 你是谁？ 何文进。 啊！ 陈静怡，你干的好事！ 我他妈跟你拼了！ 有才， 有才，广清，你怎么了？这是，广清，哎呀，广清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这是， 你看赌小便宜上，上了坏人，大当了 啊！ 老何呀，请组织上处分我吧。 广清，哎，你的问题组织上会做处理的。 哎哎， 有才，你做的对呀、啊，何书记。 乡亲们，咱们的道种有的是啊，湖边上装满一船。咱们楼的地窖里还有三千多斤呢。 陈 静音，偷盗粮种，烧毁粮库，杀人害命，你是现行的把个命，带下去。乡亲们，我们要听党的话，跟党走，把红旗永远插在我们小陈庄。 听众朋友，由中国评剧院演出的新版夺印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听众朋友，今天请您欣赏一组浙江小百花乐剧团演唱的节目，先请听《断桥》，西湖山水还依旧，何英演唱。 西浪他飞。 海枯石烂不变心，何英、毛维涛演唱。 当了真，一去经三路中明，我

我兄长下云霓，引戏他团起早晨哇，委屈他人能生愿，夜雨桃城我下云崖，路遇贼兵我跳长江，我是且此风声几楼家，谁要虚度一年真得牛陪，靠近我却是弟弟娘在心，泪呀上下，重量早害谁不痛，见着很多杀苦杀，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抱，你为我三月来不图真啊金王，见着到底是哪个，你离开得我生命吧，我爹爹当朝为丞相，好替你做主，沿江那见着 听众朋友，浙江小百花乐剧团演唱的节目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